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这些天啊，你可能听说过有一个退役运动员吴柳芳，因为所谓的这里要加上引号啊，擦边的网络直播视频或者网络短视频呢，因此变得非常的火热。最后这件事情呢，就是以吴柳芳发布这些视频的抖音账号被封禁关注，就是你不能再关注他了，同时也以上面原来这个频道内许多他跳舞的视频，也就是被认为擦边的那些视频被删除掉为一个段落。那么这件事情算是到此为止，不知道后续会怎么样，反正讨论很多的。那么说实话啊，我原来并不是太关心这件事儿，因为我必须坦率的讲，我真是孤陋寡闻，我原来连吴柳芳是谁我都不晓得。可是后来在我稍微了解了这事儿之后啊，我发现这个事情虽然不是个什么大事，尽管谈的人那么多，还上了微博热搜榜的首位，可是重点不在于它多火，重点在于这件事情啊，其实又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来看一看我们中国运动员，一旦你进入国家队，拥有一个代表国家的荣誉之后，你此后的生涯发展和规划会怎么样。这个话题啊，其实是一个在我的印象中，我参与过的这方面讨论都已经有20多年了，实在有太悠久的历史。而直到了今天，这种事情，这种讨论，我们仍然会不断发生。而后面折射出来的呢，则是我们中国现在很多人对于两种权力啊，一个是权力，力量的力，你拥有权力去使人做些什么事，或者你拥有权力去让人符合你的意愿或者违反他个人的意愿去做一些事情，这种叫权力。另外一个权力就是你的利益的利啊，这个权力的利是个利益的利，也就是说你有没有权力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呢？你的权力的界限在哪里呢？在上面第一个权力以及后面这一个权力之间的界限又该在哪里呢？那么当然这种讨论呢，很容易变得很抽象、很粗糙、很广泛，但是恰恰在吴柳芳这件事情里面，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看到一些切入点，让我们稍微触摸一下这样的一个讨论。那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还是可以回头来讲一讲吴柳芳的这个所谓的擦边舞蹈视频事件。首先呢，我要回头温习一下，就是我也要回头了解一下到底这个吴柳芳是谁呢。结果发现是这样的，他是1994年出生在广西柳州，然后到了他4岁那一年呢，1998年就被看中了。4岁你会被看中什么呢？就看出他是个做体操运动员的苗子。于是呢，从他4岁那一年开始，也就98年，就在广西的柳州市的体操学校接受体操训练了。这一点啊，稍微说明一下。你要了解，在我们国家里面啊，就我不知道吴柳芳他的家庭背景如何，但假如你是个很一般的一个家庭背景，如果你们家有一个小孩像吴柳芳这样的小朋友，4岁的时候看出有做体操运动员的苗子的话，那么也许这一家人他们的父母跟他们的老师师长或者看中他的人呢，都会觉得在他身上看到一些希望。这个希望不只是他个人将来可能在体操运动这个赛道上面呢有相当好的表现，第二就是说不定甚至他还能够逐步逐步的升级打怪，进入省队，然后最后进入国家队，甚至在代表国家队的过程当中在国际赛事上面取得荣誉。那么最高的荣誉自然就是众所瞩目的奥运会了，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他很有可能啊， 就能够改变他个人的命运，甚至能够改变他家庭的命运。我想过去这20多年来谈很多退役运动员以及运动员的出路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对这些事情是耳濡目染过，都知道的，都听说过，这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有的人呢，可能会很残酷地说一句，吴柳芳打从4岁那年被看中是个体操运动员的苗子之后，他从此就已经失去了很多人生的选择了，例如说跟他的同龄小朋友一样正常接受教育，在学校里面接受很普通的正规教育的这个机会可能就没有了。当然你也可以反过来讲，他也拥有了很多他同龄小朋友所没有的机会，就是透过体操运动来改变他自己的人生，让他自己成为一个能够将来出人头地的一个运动员，那么甚至能够有一笔以他过去的背景来讲还算相当不错的收入，那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好，然后呢，吴柳芳果然呢也真的有相当好的表现，于是在2005年的时候就进入了广东省的省队体操队啊。然后到了2008年的时候呢，他首次进入了国家队，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已经得过一些奖项，不过是团体奖项，比如说2008年他是全国体操锦标赛女子团体的冠军，09年的时候又是全国体操锦标赛女子团体的季军，2009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叫做仙桃全国体操冠军赛高低杠的季军。在这些奖牌背后则是看他有没有机会加入国家队，他果然有，08年就进入国家队，不过后面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可能表现还不够好，于是又被退下来了。直到2009年1月份他再次加入了国家队，这一次进入国家队之后，结果就真的能够代表国家队呢出席国际赛事，然后他就得到了一些国际赛事的奖牌，例如说2010年的时候，那大概是他最大放光芒的一年，当年他在体操自己也有个世界杯啊，不过体操的世界杯呢是跟我们这些足球迷所了解的世界杯不太一样，它是分好几个站点的，那么它分别在卡塔尔的多哈站的女子高低杠这个赛事上面得到了亚军，平衡木上面得到了冠军，自由体操上面也得到了冠军，然后同一年要在同一届的体操世界杯，不过这回是到了巴黎站啊，他又得到了女子平衡木冠军，那么因此在当时他的平衡木表现啊是非常好的，那么很多人又看到他啊年纪轻轻的表现得很好，甚至给过他一个名号叫做平衡木女神或者平衡木女王之类的啊。那么在你想想看，那时候他其实才10来岁，而且我必须说实话，这么多年来呢被冠上这样称呼的运动员啊我已经听过不下一个了，太多个了。那么然后到了2010年体操世界杯年底的时候啊，这一次站点达到了比利时一个城市叫根特，在根特站上他又得到了女子高低杠冠军，不过这回他的平衡木呢就只能够得到季军了。总共啊从09年到2011年这几年之间呢，他为国家队呢得到了15枚金牌16枚银牌，那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对不对？但是我们都知道以体操运动员来讲这还不算是最好的成绩，最好的成绩大家盯着的是什么呢？那当然是奥运会了，对不对？于是在2012年他等到了这个机会，就是伦敦举办奥运了，而那一年呢吴柳芳也已经18岁了，18岁呢我们一般人都说啊，那个刚刚长大，那么可能就要考虑升学，甚至有的人可能要考虑就业的问题。不过你要了解，对于体操运动来讲啊，特别在我们国家体操运动，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年纪。一个体操运动员必须是从小培养，从小苦练。为什么4岁就看出他有天分，就开始要送到体院去学习做专门的训练呢？那是因为体操运动这件事情对运动员的身体条件有一些 很特别甚至很苛刻的一些要求，那往往是在你少年时代你才能够得到最好的表现。你身体稍微再发育再成长，比如说到了2012年吴柳芳18岁这一年的时候啊，这个关键时刻了，在这一年如果你无法再突破，以后以你的身体条件，你就会失去那种少女少年的状态，之后可能就会慢慢慢慢往下滑，甚至很多体操运动员到了18岁，你就表示你要开始考虑你要退休了，你要退役了，就也就是说你整个人生到这边，你从小念到这个时刻的一切就要面对要么就成要么就不成的地步了。结果就在一次我们国家的预选赛，就是预备要选出一些选手能够代表国家队去参加伦敦奥运会，就在一次预选赛当中，吴柳芳有一回不小心摔了下来，然后他的肩膀跟颈部都受到了剧烈的伤害，那么当时立刻就被架上了担架送到了医院。那么好在之后没有出现我们曾经见过的那种悲剧，导致他身体的严重的伤残甚至是瘫痪，可是他再也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了。于是到了2013年呢，就是他这次不幸意外发生后的第二年，终于他要做出一个很残酷的选择，那就是要退役了，他真的退役了。那个时候她就刚刚满20岁，你想想看，这个女孩子啊，20岁之前她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花在专门的体操训练上面，这里面的强度和密集程度是相当惊人的。她也就是说她这辈子学的最多的最懂的就是体操，可是这件事情已经干不下去了，那么请问以后她该做什么呢？于是就在根据现在国家的一般的规定和做法，然后他就被送到了北京体育大学，那么去完成他的学业。再之后啊，就暂时消失在公众的目光的边角之外了，我们大部分都不知道他何去何从。那么除非你是一个重度的体操运动的粉丝，否则的话你可能不会再那么关注这样的一个曾经在舞台上闪耀的体操明星他去了哪里。直到就是最近，就是过去刚刚过去这个礼拜，他忽然之间又爆红了，然后忽然之间现在可能又要再次消失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就是在11月22号啊，他的一个体操运动也是做体操运动员，不过算是他的师妹吧，比他小几岁的叫管晨晨。那管晨晨呢，他也是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讲是中国体操队运动员，不过在这个行业中得到的成就更高，因为他曾经得到过上一届奥运会，也就是东京奥运会的平衡木冠军。换句话说，他的擅长的强项几乎就跟吴柳芳是一样的，只不过他表现更好。然后到了前年的时候，2022年的时候，他也是在20岁那一年退役，然后跟着呢就被保送到了，因为他是奥运冠军，所以他的出路就好像更有保障一些，被送去了浙江大学，在浙江浙大念书，现在还是一名浙大的学生。然后就在22号的这一天呢，管晨晨就在刚才我说的吴柳芳现在他在公司经营之下做的那一个抖音的短视频的账号下方写了这么一段留言。这个留言是什么呢？前辈姐姐，你要插就插你的呗，就不要给体操扣屎盆子了，你的正能量体操好像不需要。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如果要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你就得回头看看这个吴柳芳当时发布的一些短视频了啊。那这些短视频里面呢，现在你基本上已经看不到，除非经过别人的转载，我现在要回头看也是看别人已经节选下来汇集下来的。那基本上里面就有相当多就是这个吴柳芳穿着非常性感，然后再跳舞，再做一些短视频舞蹈嘛。那么这种舞蹈其实也很常见，只不过就是比较性感。跟着下来呢，这个管晨晨就是看不惯这个同为体操运动员 作为他学姐的前辈姐姐的这位吴柳芳，那么以国家运动员，曾经是国家队运动员的身份，现在呢居然在跳着这些看起来很清凉很性感的甚至是艳舞的这样的一些舞蹈，而且呢还在吴柳芳的这些视频的开头，我们能够看到吴柳芳的头像，他也是或者说他一开始的第一个视频是他把自己背景呢放置在一堆奖牌之中，也就是他过去做体操运动员的生涯当中得到那些奖牌呢是跟他共同出镜，然后他也穿着了最新一年的国家体操运动员的队服等等，那么也就是说呢他好像带着一个前国家运动员的一个身份，那么不断在提醒我们观众他曾经是国家队的体操运动员，同时呢又做了很多很性感的舞蹈演出，那么比如说穿着一些吊带丝袜啊等等的，所以这个管晨晨就看不过眼了，于是就这么一句，你要擦就擦你的呗，就不要给体操扣屎盆子了，你的正能量体操好像不需要，似乎就是说你的这些舞蹈再加上你展示自己的国家队的队服，再加上你展示你曾经得到过奖牌，加起来这个反差太大，身为国家体育运动员应该有一个伟光正的形象，没想到你现在这么沦落，在穿着这么清凉着在跳一些太过性感的舞蹈，这好像不是很好。然后呢这个吴柳芳呢立刻就回应，他在第二天回应，他说怎么了，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他的原话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意思大概就是说在讽刺这个管晨晨，说怎么样你是不是做不到像我这样吃不着我的葡萄然后你就说葡萄酸呢。那么为什么吴柳芳又会这么讲呢，是因为管晨晨自己也有一个视频账号，而且他这个视频账号抖音账号的粉丝数量还更多，那么到现在看来已经有350万，那么而且后来也发现管晨晨也是有个 MCM 公司在帮他经营的，那么在做一些短视频上的经营，而且他以前也参加过一些电视台的综艺节目。好，结果这个吴柳芳就认为说你跟我干的事情大概是差不多的，我们的出身背景也都差不多的，那你现在是不是嫉妒我跳的这些舞很受欢迎，是不是觉得我这样子很漂亮，你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呢。然后管晨晨接着再回应，前辈姐姐好厉害，好羡慕姐姐啊，拿这么多奖牌这么多好成绩，姐姐真棒，要向姐姐学习才对呀。然后接下来吴柳芳呢再回一句，这一句呢就直接开始就是有点嘲讽甚至攻击到管晨晨的个人的身材跟形象了，主要就是你看形象来看的话，以他们发布短视频来看，你大概会觉得吴柳芳表现出来那个状态比较符合今天社会某一些大众他们心目中的审美的那种要求，而管晨晨呢在很多人看来呢就是体型稍微胖了一点，那么展现出来的样貌状态呢也不如吴柳芳这么符合主流的审美，所以这个吴柳芳就再回应管晨晨说什么呢，还是你更厉害呢，等你瘦下来了你也可以穿好看的衣服，肯定美美的，一起加油。如此一来一回之后产生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吴柳芳一下就火起来了，于是他的这个抖音账号忽然之间在一夜之间他的粉丝数量啊，当然我再次强调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词啊，我宁愿把它叫做追随者，就是开始订阅追踪吴柳芳的这个观众的数字一下飙升到250万，很夸张。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一天之间，然后管晨晨就沉默了，就再也没有回复吴柳芳，然后吴柳芳就在第二天，真的就是第二天，这一轮交锋之后的第二天23号的晚上做了一次直播，然后这一次的直播呢他就做了一个道歉，他说自己呢不应该跟他这个师妹拌嘴，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给大家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然后他说呢自己因为嘴笨但肢体条件还算协调，所以呢就想拍一些舞蹈视频让大家开心，没想到引起如此大的关注等等等等，他就道歉了。那么然后呢在这一天之间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要让他这么道歉，让他说自己觉得对不起大家，占用了公共资源等等等等。那么我自己觉得，你身为一个私人个人的一个人，普通人，你忽然之间成了大家心目中的网红，那么受到很多关注，引起很多相当多的讨论，这客观来讲，事实来讲，的确是让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或者说在微博上面大家讨论，是好像这都是一些公共大气电波当中的某种资源吧，这么粗糙这么讲，然后要我们花时间来讨论，好像是被你这件事儿给占用了。但事实上，我觉得在这里用占用这个词并不是那么妥当，这并不是你来霸占，这是我们主动去关注，这所以不能叫占用。占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一些播报，比如说特别是公权力机构有些发布，有些播报，有些材料拿出来，让我们集体，社会集体必须花时间，或者在我们共同拥有的某些公共平台上面必须占据一定篇幅来盯着你看，来接收你要向我们发布的消息，这时候才算得上是叫做占用公共资源。那么当然这个占用并不是一说占用就是坏事，占用也可以有好有坏，比如说你要像我们国家全国14亿人口又要宣传一个什么新的一个主张新的概念，大家一起来学习啥，那你觉得这挺好，而大家也都觉得挺好啊，那这个占用就很好，那否则呢就那个占用就有点浪费资源了，对不对？好，那么在过去回到那个话题啊，在过去一天当中到底那么他们怎么个占用法，原来就是在这一夜当中有太多人看了这个事情之后啊，认识了这两位体操运动员，然后就开始关注这个事，然后就开始做很多的讨论，然后两边都各有支持者互相批判。比如说支持管晨晨的人呢，就有人这么留言，他说他有什么错呢？像吴柳芳这种运动员在广东省体育局都是有编制的，退役之后队里给他解决了学历，什么都不用干，一辈子都能旱涝保收，他自己要辞职做全职插边主播的好吗？插边就插边，挣钱不含挣，打着体操运动员和国家队的旗号吸引眼球，就是把运动项目、国家荣誉和插边绑在一起，这对国家队和国家形象都是有巨大影响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啊，也有人是很多人是支持吴柳芳的，觉得这个管晨晨呢，他多管闲事，于是给他起了外号叫管太松，说他呢，你是奥运冠军，你能够被保送名校，比如说去浙大，然后你还代言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商品或者一些服务，你衣食无忧啊。然后这个吴柳芳只是想直播挣点钱，对不对？所以全国人民都应该支持他，退役后没有工作分配，只能自食其力，自谋生路，吴柳芳加油啊。那么我必须说呢，体育总局的这段回应啊，这一小段南都上面出现的回应其实还是很合理的，就大家别马上一来就骂体育总局啥事儿都管，不，你仔细看他这个工作人员是说我们关注到这件事，那当然啊，他是前国家队成员啊，吴柳芳，然后两个前国家队运动员那么为了一件事情公开干起来了，然后引起社会关注，你作为体育总局的体操中心，你能说不知道这事儿吗？那你肯定要知道吧。好，那知道之后你该怎么办呢？他真的管吗？其实他也没管，因为人家讲得很清楚，你如果还是现役，那他肯定就会管，统一管理嘛。那如果你都退役了，那他怎么办呢？他就说有各自单位，主要是单位管。但问题是谁是那个各自单位呢？体育总局也没说清楚，意思就是说他们也不知道，那我们体育总局都不知道，那我们当然就更不知道了，对不对？不过就在这一天呢，我们知道是什么单位啊，这个终于有单位出来管了，这个单位呢就是发放这一切视频和讨论的这个平台抖音。抖音平台呢就在24号这一天呢，让这个吴柳芳的这个个人账号开始被禁止关注了。那为什么被禁止关注呢？那么说实话，抖音呢也没有公开给个什么声明。那向来其实你知道，在这些社交媒体账号上，你的账号被封了，谁的账号被封了，人家都不会有什么公开声明的。那么顶多就是我们大家去猜啊，这通常给了一句话呢，最多一句话，就是很含混的一句违反社区规定。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吴柳芳他这个平台这条视频频道上面呢， 很多过去被认为是擦边的视频、擦边舞蹈的视频就被删除掉了，剩下来的呢，就是一些比较正常的，就没有那么给人感觉擦边啊。再说一遍，要打个引号，没有那么擦边的一些的视频呢，还被保留着。然后它原来背景后面有一堆奖牌簇拥着它的这段呢，也都不见了。现在这个事情就是如此结局。那么这个事情暂时到现在好像告一段落了，但之后不知道随着舆论的发展，或者是冷淡下来，它还会不会有什么后续，我们就不知道。那么，但说回整个网络上的争论啊，我们先拿出第一条来讲。这第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认为，吴柳芳身为一个国家退役运动员啊，她现在出来跳这些擦边视频舞蹈呢，其实是很不得体的，很不好的。然后他们就认为，你其实身为一个前国家队成员，虽然没有上过奥运，但到底也在体操世界杯上面得过冠军、亚军和季军。那这种情况，国家是给你有安排的，你不可能没有任何出路，你之后一定能够找到一个好去处的。那么，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说，他就像过往我们曾经听说过一些退役运动员之后，退役之后，由于除了他擅长的体育项目之外，别无长技，因此他也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自我谋生，然后他选择了加入做网红这个赛道，这有什么问题呢？那么说到这，我们必须回头搞清楚，到底他在2013年退役，然后他不是去读了这个北京体育大学吗？被送去。那么在那之后，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呢？那么在这方面就已经开始出现一些信息不统一、不协调的情况。比如说，我见到有一些报道就说，他北体大啊毕业之后，大概是2017、2018年左右，他曾经回到过广东省，在广州市的市队里面当体操助教，后面又当过中学老师。然后再去浙江呢，去想要看看有没有编制可以进，然后最后才加入了一家体育公司，在这个体育公司里面呢，开始代言一些相亲的 APP 啊什么这些东西。但是这种说法很多，但是我没有看到很确实的材料。然后又有人给出了另一条材料，就说呢，其实他毕业之后啊，这些年里面，没有怎么样去经历过刚才说的那些事情，而是在2019年就直接去了杭州的一间公司就业。这间公司叫中享体育，中国的中，享是分享的享。而这个中享体育是干嘛的呢？它是专门为企业做团体的这些的拓展项目。那什么叫做团体的拓展项目？比如说我们如果有个公司，我们团体想要做些团建啊。做些我们的同事之间为了促进大家的友好啊，让大家身心灵更好的发展啊，我们一起去做一些体育项目吧，做些集体的运动吧。那这家公司就帮你干这个。然后呢，他们也为很多中小学呢去办一些兴趣班，比如说中小学如果呢这个小朋友同学们想要从事某些类型的体育项目，这家公司是有专门人员来带领你们，让你们学习和了解你们想要做的这门体育运动的一些的堂奥。然后再来呢，他还办过一些马拉松赛事等等。那基本上讲，中享体育就是他的名字讲得很清楚，是个体育为业务的公司。那这间公司到底是什么人在里面就业，什么样的人来办的呢？原来全部都是一些退役运动员。也就是说呢，我们国家有很多退役运动员，就是出现了那个问题，就退役之后该往何处去。那么他们就有人就成立了这么一个公司，专门来解决我们这一大帮退役运动员的之后的职业发展、就业问题。那做的业务就是为这个社会有需要的人提供和承办各种的体育赛事，或者是体育培训等等等等。那假如这是真的话，我们大概能够想象啊，吴柳芳他在这个工作里面，在这个行业里面能够做的，说实话啊，恐怕也是比较冷门的。因为你想想看，如果说我们有这么一家公司，专门帮我们办这类体育相关的业务的话，那有些公司或者有些行业不是流行跑马拉松吗？ 那如果他们这个里面有田径选手这间公司，或者有专门跑马拉松的选手，那来办这些事情，来培训这些，那可以说是很正常。如果说我们要打篮球、踢足球、打排球、打乒乓，那就更不用讲了。这间公司的这些，如果有这些提供这些项目的运动员来专门培训我们、带领我们，那也都没有问题。可是，你一般社会的企业也好，一般中小学也好，有谁今天会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女孩子来教我们的女生平衡木呢？这个听起来你就会觉得吴柳芳哪怕是在这间公司里面，她要干活要接活恐怕也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假如这是真事的话。那更不要说她在2019年加入这间公司之后所发展的事，那是个什么事呢？就是这一回也引起一些争论啊，因为有些人就说听说了吴柳芳后来因为疫情的影响啊，工作无着，那么就说这关疫情什么事呢？大概的原因就是假如他真的加入了这间中祥体育的话，我们就能明白了。因为刚才讲过这间公司干的是什么呢？就帮社会机构、帮企业、帮学校办一些兴趣班、办一些赛事。那么我们回想一下19年年底之后出了什么事儿，然后这三年疫情里面你还能够这么堂而皇之、大张旗鼓的把一群人聚在一起做体育锻炼或者体育赛事吗？那当然不可能。所以中祥体育在过去三年疫情来临，很多行业停顿下来的时候，他就基本上没啥事干了。然后到了2022年呢，基本上也是零动态，你看他的这个官网，你可以看到他什么事都没干过。好了，那么现在来到了2024年了，那么请问吴柳芳他在这个情况下他能有什么样的选择呢？那么当然还是有很多人说他真的是可以回到一些省队、市队去当助教的，这么年轻先当助教，慢慢再能够说不定升上去做教练嘛。那么毕竟他曾经得到过国际赛事的金牌，可是你再回头想想啊，我们每一年尤其体操这个行业，他的世界杯呢分这么多站点，我们大概每一年我们都能够想象中国是会出好几个这种在国际赛事上面得到金银铜牌的运动员的，然后他们呢可能参加过一两届这些赛事之后也就退役了，他们退役之后如果也都回到省队、市队，我们省队、市队还有各地的体操学校能够接纳和容受得了这么多的退役的有奖牌的运动员吗？那更不要说那些没有奖牌的运动员了。但是仍然有人说他可以找个普通工作啊。那么在这个社会上你要活着你要打工这还不容易吗？你随便找个普通工作吗？那你为什么偏要做直播主，偏要做网红呢？那么这要说回来，所谓的网红这个行业啊，到底今天是个什么样的行业？我看到过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中国的媒体比如说中新社还有环球时报都做过一个报道，就有这么一个机构叫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他在3月27号的时候在成都发布了一个报告，叫做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这里面说呢，原来今天到了2023年，就去年年底前，中国总共有1508万名职业网络主播，也就是俗称的网红了。那他们是不是真的都红，那是另一回事，反正我们都叫网红。请注意这个数字啊，我讲的是去年年底，那么今年是更多还更少还不肯定啊。但在去年年底我们有1508万名职业网络主播，这是什么概念？朋友们，这个概念是每100个人当中啊，我们国家每100个人当中大概就有一个职业网络主播，就我们身边肯定认识好几个网红，如果按这个算法来算。当然这个所谓的职业网络主播这个概念啊，我觉得恐怕也还要再推敲，因为怎么样才算是职业呢？是我全部的收入，我全部的工作都是透过网络播送节目或者播一些东西做一些网络频道的负责人来谋取吗？还是说我有别的行业，我有别的工作，只不过我兼职的也做做网络主播呢？那这情况不就更多了吗？到底是怎么样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天 做职业直播主也好，做网络的各种视频也好，这种事情如果当成工作来看，它已经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一种工作了。那么很多人都说，我们中国前些年在大家特别有自信的时候，说我们有新四大发明嘛，比如说共享单车啊、高铁啊等等的。那么现在呢，大家就说我们有好几个最新的很红火的行业嘛，那就是送外卖、送快递，还有做直播主、做网红。那么这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做网络直播或者做网络视频、做这种职业的播放的东西，它已经跟外卖和快递一样，成为我们身边最常见、最普通的其中一种行业之一了。那么所以当我们要说他为什么不能干个普通职业的时候啊，我觉得他干的其实已经是个普通职业了，说实话。那么当然你还可以回头，有人就会在想啊，其实特别能够同情他的理由是什么呢？那是因为想到了一些过去一些退役运动员活得很凄惨的著名案例。那这里头最常被人提起的一位，也是曾经是我们国家的体操队的运动员成员的张尚武，那就张尚武。张尚武呢，现在应该已经41岁了，他是83年生的人。他也是5岁的时候，这个男孩子就进入了河北保定市业余体校，那么也就是从小就要进入体校学习。12岁他入选了国家体操队。那么2001年的时候，他参加比利时根特第32届世界体操锦标赛，那当时这个世界杯啊，他在个人单项双杠第6，团体第5。那到了2001年的时候，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里面，他得到了吊环冠军。但问题是2001年你算算他的年纪，83年生，当时他其实还不到18岁，并且还不是大学生哦。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啊，2000年头这种报道是很多的嘛，你知道跟现在报道环境不一样，就是后来被揭发，原来那个时候他为了参加比赛，他的领导让他冒充北京体育大学的大一学生。那么后来呢，媒体就真的去质疑他这个学历问题，国家体操队就说参加大运会的时候他真的是北京体育大学学生，后面是因为严重违纪问题被国家队处理了，所以他北体的学生资格也被取消了。然后媒体又在追问，好，他在国家体操队违纪，你可以把他开除出国家队，但是他作为北京体育大学的学生的资格，这有什么关系呢？又凭什么要取消他的这个入学或者在读的资格呢？那这个就不管了，没事儿。反正到了第二年02年，他落选了雅典奥运会队伍，于是就退出了国家队，后面回到了河北省的体工队。再来到了05年的时候呢，他因为双脚跟腱断裂，那么收到了总额38000块人民币的补偿金和养老保险金。2005年我算一下，十来岁就拿了养老保险金了，然后他就正式退役。但是这个时候他真实的学历水平其实只有初中二年级，只有初中二年级。这就是很多体育运动员常见的事情，由于年纪极小的时候，你别说，这基本上是上小学之前就专门进入了体校训练，那么然后这里面大部分的时间都围绕着他专业的训练，因此他不会有太多时间去好好像我们一般人一样在一个普通的教育环境下去读书。那么因此他当时退役之后，他的学历被发现原来只有初二，那该怎么办？那么这时候呢，一般呢就是想去体育学校再去读书吧。那么但是这一点呢需要有队里面保送，但之前因为说过他有违纪问题等等吧，可能因为这些理由，所以他就没有去成这个体育院校读书。再过两年2007年他上了新闻头条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因为盗窃，就偷抢被天津警方抓了，然后判拘役2个月。然后到了七月份，也就是2007年七月，他又因为涉嫌盗窃北京市的某个运动员公寓内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和现金，被北京市宣武公安分局呢拘捕，第二次入狱。然后到了2011年，他终于又被媒体看到的时候，是因为他在王府井的街头卖艺。 然后当时我很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做电视节目都还讨论过这件事情，一下这个事情曝光，一下子大家都在关心在我们的举国体制下的这些体育运动员退役之后该怎么办等等等等。然后那个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有这么一个人呢，叫陈光标啊，那么后面当然也身败名裂，那么号称是中国首善，反正是哪有热闹的事情，哪有人需要帮助，他就会非常高调的那么去投入，那么去花钱等等。那么陈光标就说，我马上聘请他来我们公司工作，那么月薪给他10000以上的人民币，但不知道为什么后面他又离职了。然后到了2019年他又上新闻了，这个张尚武这一次是因为当扒手第三次坐牢。然后到了20年3月之后，出狱之后就在一个工地上面开始当工人，现在的情况没人知道了。说起来这个张尚武啊，他作为体操运动员，其实他还跟郭晶晶是同乡啊，也都是河北保定人，但是两个人的身份命运啊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那张尚武可能他的表现就差了那么一点，就没有能够参与奥运会，而郭晶晶呢则在奥运会上面呢大放光彩。然后郭晶晶后来的去向我们也都很了解，就可以说这个运动员除非有郭晶晶他们这样的好运气，否则的话你接下来会怎么样，尤其做这种体操啊跳水这种行业，我们真的不知道后面会如何的。好，那么说完张尚武，还有一个可能是更久之前就已经很出名，在当年引起过重大讨论，现在都还常被人提起的一个人物，那就是周春兰。她只比我小一岁，1971年生的，她是我们的女子举重运动员。她只有不到小学3年级的文化，甚至连汉语拼音都不会。她是87年的时候进了省队的吉林省的第一体工队。那么当时啊，这是当时黑暗的过往了，就当时这都是后面媒体报道已经被揭发，相关人都被处分。原来他服用了禁药，这个禁药是他的队里面的教练逼着他们做运动员要服用的，就是基本上就是给他多很多的男性荷尔蒙，然后所以他的嗓音会变粗，喉结会扩大，汗毛会变长，甚至还长了胡子。然后在他的运动员生涯期间，他得到过9块金牌，比如说1987年9月的全国举重冠军赛。然后后面呢，他又参加过他还参加过90年的全国举重冠军赛，打破了48公斤级别的全国纪录。那么到了93年之后他就退役了。然后他一退役，像他这么一个女孩子啊，那么从小吃禁药搞到长胡子长喉结，然后文化就只不到小学3年级，汉语拼音都不会的人，那他后来会做什么呢？那么果然在经济上就陷入了困境。那么一开始在被安排，这么我们说国家会有安排，有没有安排呢？有安排的。当时他被安排到了吉林省的体工队的食堂做服务员。然后2000年呢，他就终于离开举重队之后呢，是到了吉林省的梅河口市文体局，在那呢就把他送去当一个业余体校的女子举重队的教练员。但问题是啊，我们很多人都有个误解，认为像他们这些取得特别好成绩的运动员退役之后当教练似乎是个很合理的事情，其实并不是这样。教练不是这么容易当的，教练是需要有相当的文化水平，不是说你举重行你就能够教人怎么举重，你还要有很科学很专门的知识，你才懂得怎么样训练普通人，训练其他人，一步一步很合逻辑很合程序，符合健康的符合自然条件的，让你成为一个举重上面表现特别好的人，这是需要文化学习的。而周春兰很显然在这方面是有所欠缺的，所以终于他当这个教练员也没当多久，然后就离开了体校。然后后面呢他又要去看病，主要就是因为他从小吃这个禁药啊，被教练逼着吃禁药，他雄性激素比普通男性还高。那么后面呢，那他该怎么办呢？到了2002年的时候，后面那几年啊，就开始被人关注。当时为什么呢？因为媒体爆出他结婚了， 然后05年的时候在长春的澡堂当搓澡工，每个月收入当年是不足500人民币。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当年我做节目我都还记得这事，因为我们也讨论过，还叫做周春兰现象。那么到了06年呢，那么各界帮忙他，他开了干洗店，然后呢最后07年的时候呢，去了重庆一个医院做脱毛和整容手术，终于能够在同年年底美美的和她的丈夫重新拍一次婚纱照，并且补办婚宴。如果你平常时常留意新闻的话，你会发现今年还有一个类似的事情是今年被媒体揭发的，那就是现年40岁的李媛媛的事件。李媛媛呢是13岁的时候因为车祸没了左边的小腿，17岁的时候呢就被推荐进入了江苏省残疾人单车队运动员，然后他从此就做了11年的残疾人单车队的运动员的专业运动员，得到了46枚奖牌，打破了2次世界纪录，3次得到了世界冠军。那你想这是不是很厉害？但是因为有2次受伤没有进入奥运比赛，那么于是就在11年之后就退役。那么退役之后他做什么呢？像他这样也是国家队运动员哦，那他做了什么呢？他做适应，他做售货员，做了几十份不同的工作，但都因为他的残疾最后被人辞退。最困难的时候一家四口是要靠70块人民币去熬一个礼拜。然后到了2018年的时候，他的儿子出现了视网膜病变，为了治病他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还要卖房子。那么那个时候他看到他的亲友做直播，对方收入不错，于是他也开始带货直播。那么慢慢的，那么由于他被人知道了他这个背景，然后他也像我们刚才讲的吴柳芳一样，他得到了奖牌，这46枚奖牌都在这个很简陋的直播间后面挂在后面一个架子上当背景，于是被大家关注，也感动了很多人，然后生意就越来越好了。那么现在媒体记者采访他呢，他好像状态已经很不错，那么早上到海鲜市场为大家买海鲜产品拍短片等等，然后晚上做主播，然后推荐他家乡的海鲜，然后呢他还很意志昂扬的对着镜头说他要做人生的冠军等等等等。那么这就又是一个例子。好，讲完这么多案例之后啊，这个退役运动员很多人就会问，那难道就真的都会像他们这样子吗？当然不是啊，就全世界的退役运动员的命运各个领域都很不一样。比如说你如果有一些国家，或者在我们国家吧，你从事篮球或足球这种比较热门的商业化发展条件算是不错的行业里面，你做专业运动员，你退役之后啊，应该也还能够得到一个糊口的工作，比如说你去一些在补充练习，在进体校专门学习，你还真的能够当教练的，这个不是问题。但是体操呢，说实话啊，或者举重啊什么，这就稍微困难了，对不对？那么体操比如说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像美国是体操大国大家都知道，但美国的体操跟我们中国的发展不太一样，虽然他们这些国家啊，国家也要花很多纳税人的公帑交的税金去培养他的体操运动员，但是美国体操运动的基础却是数以万计的这个民间的私人俱乐部。那主要是因为体操在美国几乎是全民运动的一部分，如果你有朋友在美国或者你自己在美国，你大概会有个印象，学校里面很多孩子会去玩体操的。那因此在美国做体操运动员，你退役之后要到体操学校或者俱乐部里面当教练当助教也好，这个应该还是很普遍的事情。这方面说实话呢，我们中国这边虽然我们中国也是体操大国，但是我们民间的参与体操运动的文化很明显是没有这么普遍。那么因此你要在地方的体校或者业余的也好职业的也好做当助教当教练的机会也就少了不少。那么当然了，那么你如果能够成功的，像比如说吴柳芳，你也进过北京体育大学嘛，对不对？那肯定还会有别的出路，但这个说实话也是因人而异。你比如说你还记得今年9月不是出过一件事吗？有一个华中科大的一年级的体育生姓王的， 进了中信建设这个金融公司做实习，他人家也拍视频啊，也拍照片啊，结果曝光了自己的公司的商业机密，因此引起社会争论。那凭什么人家华中科大一年级的体育生能够西装笔挺的进入一个国家级的央字头的金融公司当实习生，而你就要出来做直播网红，还要跳擦边舞呢？那这个真不好说。你比如说谷爱凌吧，谷爱凌最近又在美国著名的体育刊物《体育画报》里面的游泳装特刊担任模特儿，穿泳装漂漂亮亮的出镜，当然也引起争论。人家说谷爱凌你穿泳装这么暴露，那么在美国的体育杂志上面当封面人物，你不觉得羞耻吗？你不觉得这个有辱国家队形象吗？不过也有人会说没关系，这时候他又是美国人了嘛，那么无所谓。那么当然这里头啊有个问题，就是还是一个根本的一个机制问题。就很多人会看到这些我说的这些案例之后，就说哎呀，难道这些人为国家争过光，国家就不应该再管一管了吗？比如说是不是应该负责他们退役之后的生活呢？他之前最美好的时光，他的青春全都奉献在一个运动赛事一个专业上面，代表国家争取到了荣誉，不论得到的奖牌是金牌也好铜牌也好，这都是荣誉啊，对不对？我们不是常常说不要去过分迷信金牌吗？那得铜牌也是个奖牌啊。你就算不是进过奥运会，你在世界级的舞台上面亮相过得到奖牌，那还是荣誉啊。那国家是不是应该继续支持呢？但是你也可能会再想一想，那么你今天的生活容易吗？你要交的税里面有一部分是用来支持这些退役运动员，你会觉得合理吗？纳税人是不是应该继续花钱养好我们一年又一年的退役运动员呢？还是说他们真的就应该有一个市场化的管道让他们自谋出路呢？这就牵涉到国家角色的问题，等一下我们回头再讲啊。在这里我想特别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假设啊，假设所有这些退役运动员现在都有国家支持好了，尤其是像吴柳芳这样子啊，得到过世界金牌的荣誉的运动员，退役之后其实国家是有安排的，那么你大可不必去做一些擦边舞蹈的视频。很多人会这么讲，我就简单问一句，他们有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呢？就假如说他是不是四岁那一年一旦进入体校，然后到了十来岁那年进入国家队，十岁那年进了国家队之后，09年他进入国家队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和自由去从事他想做的行业了。他是不是就签了一个卖身契给国家队，以后呢他这辈子就为国家队和我们大家心目中跟口中所说的国家荣誉而卖命，直到卖不动了之后，国家就要用我们纳税人的供养来把他们养起来，给他们安排去处呢？那么而且他还不能够自由的去选择他所做的事业呢？那么当然我也知道很多人会说他当然可以啊，那他比如说国家给他安排他不喜欢他不满意，他当然可以去做他要做的事儿啊，但他不能够做这么难看的事情。什么难看的事情呢？就回到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所谓的擦边舞蹈视频。由于我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特别是在他的抖音视频账号被禁止关注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因此我没有办法全部看完他发布过的所有的这些所谓的擦边舞蹈，因为这些都被删掉了嘛。但是从别的地方看回来呢，我觉得说实话啊，这些舞蹈有人会说，你看有同情他人会说他穿的衣服其实也跟他做体操运动员的时候穿的衣服那个布料啊没有少多少，因为体操运动员的这个他们的专业服装本来就是露的肉也比较多嘛，对不对？那他现在穿的不是也差不多吗？我觉得这个讲法呢其实是不严格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擦边一般指的就是性感或者带有某种挑动你的欲望的这种目的存在的那么这种舞蹈，但这个状态啊其实跟你穿的衣服的多少是没关系的，你甚至可以全裸，但是一点都不差别，一点都不性感，一点都没有那种挑动人欲望的那种感觉。 所谓的性感啊，其实跟你穿的衣服的多寡没有关系，而是跟你穿着的方式，跟你的身体姿态的表现，跟你的表情，以及拍摄的，如果这是一段视频的话，跟它的拍摄方法、取景的角度、调色跟配乐是紧密相关的。脱离这些一切条件，单纯的从衣服的暴露程度的多寡，从衣服用的布料的分量之多少来谈什么叫擦边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好，就算他真的跳了一些舞蹈，像我刚才说的穿的吊带丝袜穿跳了一些很性感的舞蹈，你觉得擦边的话，但我想请问你，在抖音上也好，你在各种视频平台上也好，你看过的我们中国人跳的这些擦边舞还少吗？它简直是大量存在，对不对？那假如说擦边就有问题的话，那是否这一切都应该被删掉，都应该被禁掉呢？那如果是的话，我们回过头来就又要问了，啥叫擦边呢？怎么定义擦边呢？它之所以不好定义，恰恰是因为它是擦边，对不对？因此我们说什么擦边是可以容许，什么擦边是不能被容许，这就几乎是个纯乎一心的完全的主观判断。我们依据主观判断来断定哪些视频可以，哪些视频不可以，哪些舞蹈像样，哪些舞蹈不像样，这是不是很奇怪呢？因此我只能够假设，在这么多擦边舞蹈的视频跟直播主和网红都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唯独是吴柳芳现在他的视频账号被禁止关注了，唯独是他的视频账号之内那些擦边舞蹈被删除掉了，就不是因为这些舞蹈太擦边的关系，而是因为他身为前国家队体育运动员的专业运动员的身份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既然是国家体操队的运动员，哪怕你已经退役，你也不能够去擦边，因为大家会认为你一旦穿上了国家队的队服，你代表国家队亮相国际舞台，你就代表了国家的荣誉，哪怕你退下来了，这个荣誉以及这个荣誉背后所投射出的阴影都要笼罩你一辈子的，你是一辈子不能丢这个脸的。好，那我想请问，假如他不穿国家队的队员，他穿的是当年他在广州省广东省队的这个队服，行不行呢？那算不算是丢了广东队的脸呢？广东人的脸呢？市队行不行呢？那我们这个问题可以一路问下去的。再来就是，当然你还会说我们这么讨论没意义，主要就是说，如果这个很多人会认为吴柳芳他如果完全不提自己退役运动员的身份，他不要有那一段视频就亮出他得到的所有的奖项，穿着国家队的队服，然后就只是单纯的一个素人的形象出来跳这些擦边舞蹈，那都还可以接受。但是他主动的在贩卖自己国家运动员的背景，贩卖自己的奖框，这些奖框筒奖牌同框视频嘛，不是有这个吗？说这就不对了。好，那我又要再追问，请问他得到的一切的成绩是国家的吗？我们很多人一听这话就会觉得有问题，他当然是国家的，他是代表国家队得到以国家为单位的这种世界比赛中的金牌的嘛，对不对？那他的荣誉怎么不会是国家的呢？那我再来问的问题就是，那你为什么不能够代表国家呢？原因很简单嘛，我们跟他的条件不一样，我们跟他的身体的素质不一样，我们为了这项运动的付出，如果我们也不小心从事体操运动的话，我们为他付出的跟他也不一样，所以他能够代表国家队去得金牌，你跟我就算都念体操，我们是做不到的。也就是说，他的成绩也好，他获得的荣誉也好，不是国家给的，是他自己争取回来的。国家队当年选他，如果是公平的话，那应该是看他的表现，看他的成绩，而不是因为某种别的身份。那假如是这样的话，他只能够入选国家队，这一切不是他争取得来的吗？甚至你可以说，他四岁那一年被看中开始，他的命运就被决定的，这些不是国家单纯决定的，而是他的家庭也好，他的身份也好，还有后面他的一切的付出，使得他成为一个国家队运动员。那请问 对于一个个体而言，一个人，一个退役运动员，如果他代表中国得到过某种运动赛事的国际金牌或者任何一个奖牌，这个荣誉他不能够看成也是属于他的吗？还是说只属于国家呢？因此，我要再问一个问题：吴柳芳，他作为一个退役运动员，他得到的这一切荣誉，是如果也是他个人的努力所得，是他个人的天赋，是他个人条件加上他的付出、血汗的付出，为他争取到这些荣誉的话，那么这个荣誉他能不能够拿出来作为介绍自己的背景呢？我们知道做直播也好，做网红也好，做这个行业也好，现在卖的都是人设，大家都强调卖人设，那么这些是他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是他这个人从4岁开始，十几年来付出最多、最有成就的一样东西，他能不能够拿出来告诉别人？就假如说有一天我也要透过直播带货来维生了，我能不能告诉你，当年啊，我也是个还可以的播客主，我做过一个播客叫8分半呢，我能不能这么讲呢？在我个人而言，当然我觉得是可以的，但为什么他不行呢？那是因为我们都觉得他得到的成绩还是代表国家的，但是他代，我不是说他的成就不是代表国家荣誉，是的，但是除此之外，是不是也是属于他的呢？那么请问，在什么样的时机、什么样的场合下，他能够利用，就用利用这个词好了，他能够利用他得到的成就。去作为他职业上发展的一个踏板，或者作为他职业需要当中的一个背景，什么时候、什么时机又不允许呢？一般而言，我们相信这要有法律，比如说他以国家运动员的身份从事犯法的行为。假设有一种犯法行为，原来是觉得哦，这个人曾经代表过国家队，那个犯罪团伙觉得那肯定更好，要找他，除非这种情况啊。否则的话，我们能够说他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场合下面是用国家队的荣誉，用国家也有份的这个荣誉是不对的呢？这是有问题的吧？所以呢，也有别的前国家体操队的运动员呢就看不过眼，比如说他们的一个师兄张洪涛就出来呢，在自己的微博上面呢，因为张洪涛自己也算是个某种网红吧，他就认为这个管晨晨啊。你就管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你还很年轻啊，你现在读到了一个好大学，浙江大学。等到你开始适应这种光环，迟早会褪去之后，你的生活该怎么样，你的人生该怎么样，那就是另一回事。我们对人多一点同情吧，就让每个人自己凭自己的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能不能不要管人家呢？那么很多人就赞赏张洪涛的这番话。那么张洪涛呢，作为体操运动员，当年的强项是鞍马啊。那么曾经得过世锦赛的鞍马金牌，当然我记得他自己也曾经有过争议，那就是2年前嘛，2022年的时候，当时呢他在微博发布了一张所谓的性感照片，就他基本上就是穿着只是背影拍他的背部，穿着一条内裤，然后露出了他非常健硕健美的身材。那么然后呢？大家就在批评呢，就说这个，哎呀，他怎么那么性感啊？怎么能够穿成这样呢？他也被微博禁言过，因为这个照片的事情，主要就是他还有一些正面照片用马赛克挡住了一些的重点部位，但好像据说没挡完。可问题是，说回这个管晨晨啊，这个管晨晨自己呢也曾经引起过争论，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啊。他自己，他不是有个350万粉丝或者追随者的一个视频账号吗？他也曾经试图穿着稍微性感，跳了一些大家认为很性感的舞蹈，然后当时也有人批评他的，然后就有人留言，我看到这么一段留言，就有一个在2023年4月24号的时候写的，叫做"女孩为什么都会在长大的路程上往性感上去靠呢？"然后他就回应了。他的回应是，可能是你的思想太封建了。你要晓得，女孩子穿好看的衣服、化好看的妆，都是给自己和姐妹看的。所以有些男性朋友看不惯，可以不看，没有必要去诋毁，这样只能显得你们很没有素质。 然后又由于他当年在平衡木上面有个招牌动作叫袋鼠摇啊，被人叫做袋鼠摇这个昵称，那么当时呢也引起过争议，他就也说过啊，他在电视台的采访里面综艺节目里面讲，我也没有吃你家大米，又没有喝你家水，又没有挡你家路，不管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自信是蛮重要的，每一个人可以活出自己的精彩的嘛。可是无论怎么讲也好，这件事情现在好像是被迫告一段落，主要就是平台出手了，就像我刚才讲的，他管了这个吴柳芳的账号，也删了当中的一些的视频了。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要问的就是，这种事情发生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说实话，我们今天活在这里啊，大家都不是外宾，不要假装没这事，我们几乎天天都能够看到遇到有一些的社交媒体平台也好，公共媒体平台上面的讯息消失掉，有些账号被封掉，有些视频被删掉，然后我们都知道它的背景背后的机制运作的理由是什么吗？我们都不知道，这背后到底是有公权力的介入呢，还是纯粹是平台自己的决定呢？目前看来，因为吴柳芳的别的社交媒体的账号仍然存在，比如说他的微博，那么所以我们就只能说是抖音这个平台自己在管这些事了。那么请问抖音是依据什么来决定要删除掉这些所谓的吴柳芳的插边视频，来控管他的追随者的观看的人数以及关注呢？他依据什么呢？他有什么相关的规定吗？说实话我们也从来都不知道，我们通常都是逆来顺受的，哦他被封了，哦他被管了，然后就完了，没有人会去追问为什么，依据什么。如果你没有很清晰的内容规定，你列出来说什么样的内容你要管，什么样的东西你觉得可以接受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再追问，那能不能上诉呢？比如说吴柳芳能不能去声讨呢？他能不能去追索他的权利，要求你重新放回他，你删除掉那些视频，重新开放让人关注他呢？我们也不知道。这就想到，让我想到最近另一件事，你应该也听说过，农夫山泉的老板钟闪闪批判这个抖音的老板张一鸣啊。那么主要就是农夫山泉去年出了事儿，我们都还记得，因为大家说他的这个矿泉水的招牌图像上面有日本国旗，影射日本国旗之嫌啊。那么当时被很多人追击，那么说反正说他们钟家呢不爱国，说农夫山泉是个不爱国的一个企业，在抖音上面，在这平台上面把他骂得很狠，对他们产生了严重的盈利以及股价的这个冲击嘛。那么现在钟闪闪回击了，他的回击呢就是直指抖音平台，认为算法有问题，甚至扩大到是所有靠直播卖货都是有问题的。那么然后大家就在讨论，这是不是先进生产力对上了落后生产力等等等等。但当然我回头要讲，我很能够理解钟老板的这个情绪，当时他受到那些对待我也觉得很不公平，甚至有点过度的这种影射的嫌疑了，被网民认为。可是问题是，平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负责呢？就比如说抖音上面如果有一大批人在攻击钟闪闪，那么这些到底是攻击他的这些人，如果真的有错有问题，他觉得有问题，是这些攻击他的人他们有问题，他们的心理，他们的一些效应，群体效应有问题，还是说以算法来营运的这整个平台有问题呢？是问题在谁那呢？我想今天啊，任何一个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像抖音这样的社交媒体，说实话其实是很怕出事儿的，他们现在是很怕出事儿，所以但凡遇到一个什么事，他嗅到了一点要出事儿的苗头的时候，他们就要做一些事儿。例如吴柳芳这次事件，我的直觉，我没有任何证据啊，请注意啊，我极可能是错的，我的推测是，这不一定是相关部门，不一定是体育总局，不一定是公权力像中宣部在介入，而是很有可能是抖音平台自己担心这个事儿再闹下去，他会不会过度被关注了？尤其是最近正发生的钟闪闪在批判他们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怎么样可以最安全的保存自己呢？那就是要出手做一些事儿，比如说 把这个涉及争议的吴柳芳他的这个抖音账号锁起来，让你们没法再关注了，然后把上面那些你们都觉得差面视频给删掉了，那不就没事了吗？这是一个今天最常见的所谓的商业公关危机的处理方式。而今天我们全国人民，我都讲过好几次，大家都活在一种安全阴影下，就都怕出事儿。从公务员也好到企业也好，每个人每天活的最担心的就是怕出事儿。你要发布什么东西怕出事儿，然后你要说个什么话你也怕出事儿，大家都很担心，担心被举报嘛，对不对？举报是我们国民运动之一嘛。说到这我想起来最近有个好玩的事儿，你也晓得这几年香港的变化不是很大嘛？就比如说香港的很多的高等院校大学里面有一些原来的教授退休了，对吧？如果是外籍的话就回到他们的祖居地或者到别的国家，那么如果是本地的话有些人就提前退休然后也移民，那么出了不少空缺，那么这些学校的变化还是很明显。另外一个近日大家在香港的媒体上以及我在香港教高校的一些朋友也常在讲的一个话题，就是举报的风潮。就随着内地来读书的同学多了之后啊，那举报的情况也多了。那这里面有些举报比如说是一些涉及政治内容，尤其在人文社科领域里面，你教书的时候讲一些东西跟内地来的同学以前学到的东西不一样，或者你用词不够谨慎，你比如说你提到香港啊，香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没有强调是中国香港，然后甚至更严重的就是有些老的香港人的习惯，于是我这些朋友们这些大学老师也就被举报。然后问题就是由于香港高校过去没有举报的这种风潮或习惯啊，也就没有一定的程序和专门的部门来处理这些举报，于是在学校里面的很多的系所啊、行政单位大家也很头大，怎么办？这些举报该怎么处理？没人知道，所以现在大家都还一片混乱啊，就还没办法适应我说的这种国民运动。但无论如何呢，现在反正也要说回来，就是我感觉上抖音平台也好，甚至是背后有公权力也好，都是不希望吴柳芳这件事情继续发酵，免得出了什么舆论风波，免得被更上级的部门呢或者单位或者一些人士呢来开始追究一些事情，那就大事不妙了。所以现在就开始把它控制下来。好，现在控制下来以后，吴柳芳他何去何从呢？他之后会做什么事呢？我们现在也都还不晓得啊。没想到这个小事儿啊我也能扯这么半天啊，真是够啰嗦是不是？好，现在回应一些朋友给我的留言吧。有位朋友叫 Francis， 你正好就谈到就业问题，你说我想和你聊聊目前就业形势的事情。我是一个普通大学的在读研究生，按部就班的话大概率会成为普通程序员，但最近师兄师姐们一个 offer 都没有收到，我也常常为自己的前途感到担忧和迷茫，有时候会钻牛角尖发脾气，可是又觉得无可奈何，想不到什么出路。我听到很多就业的消息，很普通的岗位都已经是985研究生和留学生在投简历，我们普通学校根本没有什么机会。坦率的讲，最近的心情啊很难放松下来，很久都没有什么好消息了，论文进度呢滞涩，就业形势严峻，没有实习机会，阿森纳也好久不胜了，觉得每天都没有什么收获和盼头，成了怯懦的人。我想问问道长，假如你是这个时代的普通学生，你会怎么调整心态？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找到合适的工作呢？谢谢你啊 Francis， 我看到你的留言啊，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你。唯一可堪告慰的是阿森纳总算在最近几天赢了一场，你也知道就对森林那场3-0，算不算是稍微给我俩的一点开心的安慰呢？也许啊，能够给自己一些心理安慰。我们都知道这几年 AI 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啊，很多对工作、对经济、对产业的影响，那种革命性的影响即将到来。在这里头呢，其中一个常被人谈到的就是 AI 极有可能会取代一些现在普通程序员能做的工作。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讲的话，你可以说 普通程序员这个工作，甚至本身你别说，大家得不到 offer 了，比起一些很普通岗位，都985研究生、留学生投简历，他们投了简历之后，以后啊，你要这么想，他们那个工作能干几年呢？这都还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而我如果是你的话，在活在这个时代，我会怎么样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而回到当年，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讲过好几次，因为我当年我念的专业，我念的本科，我不是讲专业，因为我觉得没本科说不上什么专业，那就是读哲学。这个社会上没有任何岗位是名正言顺的留给读哲学的本科生的。那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当时说实话没有怎么想，因为我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在我那个年代，哪怕是一个普通的哲学系的毕业生，要谋取一个工作，说实话，在香港并不算太困难，因为那个我念大学毕业那个年代，香港的大学就只有3间而已，大学生的数字比今天要少上很多很多。哪怕是我们念哲学这种最没前途的，那么出来当个中学老师，收入也还是可以的。所以我当年说实话，真的并没有那么大的担忧，这就是时代的不同。那如果是回到了今天，我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惨的反而不是我们这种念哲学的，恰恰是您这种。为什么呢？因为念哲学的本来就没有什么固定专业，那么我们过去所花的时间，如果我认真读的话，那是花在了对我的自己思考能力的锻炼。而您呢，念的却是一个有专门的在市场上有对口的事业和行业的一种专门工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会比我更迷茫，因为你念了这么多年，而且还念到了研究生啊，就是要奔着一种行业走过去的，可是这就跟我们念哲学是不一样。那么，假如你念了这么多年，到时候发现，你要从事的这种对口的专业，竟然没有空间、没有位置留给您的话，那您会多难受呢？您的这种心情，说实话，我很难完全体会，我只能知道一定很痛苦，一定是心情当然很不好。我只能说，这个时代巨变正在发生当中，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只能够好好的等待。然后也许要做一个最坏的打算，这个打算就是很有可能你原来念的这一切，在未来几年内就没有什么特殊的用场了。那么这个时候，您现在学的东西能不能帮你，您的这种透过这种专业的锻炼得到的能力，能不能帮您应用在别的场合、别的工作岗位上呢？您可能只有这么想。我们总不能所有人都去做直播网红吧，对不对？这个社会上说不定还会有别的机会的。我只能够鼓励你不要太过悲观，要等待，因为时间还在迅速的进展当中。你现在焦虑，说实话，并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就像我常讲的，用佛教的精神来说，那就是未来的事情还没有来。那我们现在担心也都没什么必要。你真的不知道，你接下去正式毕业拿到学位之后的市场是个什么样的市场？那你现在能做的就是让你的能力逐步的成为一种可以更泛化应用在不同领域的能力，装备好自己。然后还有另一位朋友啊，也有一个让我非常关注的烦恼。这位朋友叫夏定兴，就说我最近啊有脱发的烦恼，不知道八分半是否有治疗脱发的功效呢？突然想到道长也没有头发，冒昧的问一下，您也是因为脱发才不留发，还是念佛才不留头发的？冒昧了，冒昧了。这位朋友，请您仔细看，我头上是有头发的。为了要让您感觉到啊，有人和您志同道合、同病相怜啊，有您这样的人的存在，所以我常常每个星期呢，都要固定的要剃掉自己的头发，否则我头发茂密生长起来的时候，让您看了难受，我也很过意不去的。 我绝对不是因为念佛才这样，而是因为是这样的，我说是认真的啊。我是打小时候在台湾，当年念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的这个戒严制度底下的教育啊，管得很严格，直接管到每个学生身上。我们男孩子呢，全部都要理一种平头，然后呢，每隔一个礼拜，我们学校的老师、训导主任，还有一种特殊的行业教官，就是台湾会把当时他的军官了、派驻到不同的学校去盯住这个学生跟老师的政治思想、生活作风有没有问题，同时也教导我们一些基础的军训课嘛。那么这些教官跟训导主任就会拿把尺子来量我们的头发的长度啊，我们不能够长过那个规定的长度的。那么所以我又回到香港之后，我就特别的逆反，觉得总算能够恢复自己的头发自由了，就让这个头发长出来。但是到我念大学的时候，我又回头觉得，哎呀，这每天打理头发很烦，于是我又理回那种小平头，觉得呢，那样的头发呢才是最方便的、最舒适的，我不用烦什么事儿。可是再来呢，我就发现这个平头还是不好，于是就越理越光，我才觉得舒服。几十年下来，早就已经习惯了。那么现在有个好处，就像我刚才跟那位朋友讲的，你要及早为将来做准备嘛。我准备什么？因为我知道我迟早也得要脱发，我现在这样子提前比大家提早了脱发了几十年，那么到时候真到脱发的时候，我不就很适应了吗？就不难过了吗？这就不是问题了吗？您说对不对？好，另外一位朋友叫沙糖粥，你说对佛教的慈悲观呢，一直很好奇又很不解，因为我上集节目结束的时候播了一段慈经，讲到我们南传佛教的慈心观或者慈悲观的修行方式的简介，然后你就说是怎么可以做到对伤害自己的人做到慈悲的呢？可以理解，如果放下能够得到一个平静的心，但如果只是抱有慈悲心，而这个人在现实里又不断的在伤害你，最后如何保护自己呢？举个极端点的例子啊，被家暴的人抱有对家暴者的慈悲心就能够脱离痛苦吗？我倒是偏向孔子所说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想知道道长怎么看。 OK，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啊，就是你如果修行得很好，你有一个充分的慈悲心，对于正在伤害你的人你都抱有慈悲心。假设我们做个更极端的例子好了，这个人正在用棍子揍你打你，你该不该反抗呢？你该不该制止他呢？你应该出手把他摁住呢，或者对付他呢？还是说啊，你要有慈悲心，哎呀，觉得这个人啊，他也真是遇到了莫大的苦难，他一定是也被逼上绝路，他一定是情绪失控，有些什么问题才会对我这么做，我就只好忍受吧。是这样子吗？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从佛教的因缘观来讲，假如这个人他比如说家暴也好，或者怎么对付你也好，他每次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都在给自己造业，他都给自己正在种下恶果，会让他将来过得更不好，或者让他将来迟早这个报应要来的话，不管是什么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出于慈悲心啊，我不只是不我是慈悲心，是让我不生气，我不愤怒，让我能够同情他，让我能够觉得他可怜，理解他，但是我仍然要制止他这个行为。为什么？因为他再这么伤害我，一来我如果身体受到他实质伤害，我心里受到他实质伤害，我当然可以保护我自己，同时这个保护我自己的举动是在制止他继续造业，制止他继续作恶。所以出于慈悲心的缘故，我们要对那些施加暴力的人必须要制止他们，就等于啊，这个佛教徒应不应该接受大独裁者的暴政呢？那是不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暴政不只使我们很多人受伤害，受伤害你就会自然会升起很多贪嗔痴的念头，你自己会出问题，而伤害你的那个人，也就是那些说像希特勒这样的人，他自己也在给自己造业。所以我们制止这样的事情是对我们全部人都慈悲的。再来一个跟佛教相关的问题，是由呱呱收益你说的，说想问啊，佛教怎么看待性取向和性别在社会分工的问题呢？因为我这一两年有陪朋友参加一个新教的查经小组，他们都是很好很善良也很博学的人，可是我对于圣经里说男人做头女人服从什么的非常不舒服和不理解， 还有女性不能当传道，当然同性恋是罪等等。我不知道是个别的宗教组织坚守这样的秩序，还是正统的泛基督教就是这么认为的呢？也不知道这里头跟原教旨主义应有的思辨是什么。当然很好奇佛教对于这个观点是什么。感谢，我觉得这些很具体的对社会的理解和思考非常影响我对信仰的探索，谢谢您。首先我想说，基督信仰里面对于性别和性取向的问题是有相当大的分歧和争论的，就每个派系每个传承观点可能都会不一样。你比如说新教里面的圣公会，就英国圣公会，圣公会就有大量的女性的神职人员，甚至能够当主教，甚至出现过同性恋公然出柜的同性恋者当圣公会的主教。那么当然也引起过一些争论，但是一般而言圣公会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开放的。与此相对，则有一些流派，则有一些传承一些派系，则真心认为相信是应该就像您刚才演说的，是男人做头女人顺从的。那么因此这里面的争论相当大，那这个争论当然要牵涉到对经典的对教义的解读，对不对？那么这个解读就会涉及到一些神学上的一些的判准问题了，这是另一回事了。有人还会，比如说有人会说，所有的包括我们佛教在内，其实说实话经典里面都有很多从今天角度来看是带有性别歧视的味道的事情的。那么这一切你可以说，就像我讲，任何宗教它不可能在两三千年前的时候发展起来的时候，它的创教的那些先贤们或者神也好谁也好，就能够很清楚的把以后的真理都说出来。他是要当年传教是要用当年的社会背景洗一下，当年的社会文化，当年某个地方，比如说在中东或者北印度这样特殊环境下的，他有特定对象，以一些当时能够接受的规范，用当时大家理解的语言去说出一些道理。那么到了现在，我们是不是能够把那些道理提炼抽取出来，然后发现哪一些当年被采用的语言，当年必须去顺从的一些规范是可以被改变，不是这个教义本质性的东西呢？这是一个神学问题，一个宗教解读问题。再来你还可以从社会角度入手，你比如说有的人就会认为啊，传统的基督信仰其实不是那么关心性取向和性别问题。比如说新约圣经里面谈到最多的其实往往都是阶级问题，说实话耶稣讲很多贫穷的问题，讲很多弱势群体的问题，耶稣不是那么的喜欢强调跟性行为还有性甚至性取向方面，是耶稣几乎很少很少谈。要谈的时候他都会是说，一个就算是一个从事性交易行为的一个女性，那么他都认为大家不能够用石头，按照当时规定用石头去砸他的，他是这么讲。那为什么现在大家会觉得某一些新教基督徒会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呢？那么这就是跟整个社会的演变是相关的。好，那么说回来佛教，以我非常粗浅的了解，我的看法是，对佛教来讲，性取向和性别问题不是那么重要，尤其性取向问题，重要的问题是情欲。其实佛教更狠，是觉得情欲本身可能有问题。那你这个情欲是个男性对女性有情欲，女性对男性有情欲，女性对女性有情欲，男性对男性有情欲，男性偶尔对男性有情欲，男性偶尔对女性有情欲，都不要紧，跟你的性别性取向无关系，而是情欲本身跟贪嗔痴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佛教对这个问题为什么是某些情况下是相对宽容的，比如说你在泰国就很明显嘛，泰国是个佛教国家，南传佛教国家，那你看泰国在这方面为什么那么宽容呢？意思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有问题，就别去争谁更有问题了。再来呢，大家都知道啊，最近啊非常著名的弘扬中国诗学以及诗词普及教育的叶嘉莹老师，或者叶嘉莹先生，他以百岁高龄仙逝。那么于是后面又有许多的争论，例如关于性别问题的争论，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木下子牙。你说 能不能聊一聊叶嘉莹老师以及在新时代有识之女性是否不宜称先生呢？啊，关于叶嘉莹老师呢，我很多内容呢就不能够在今天展开来讲，但是我们就于女性能不能叫先生这一点可以稍微说一下啊。我有我的一个很特殊的背景，使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跟一些朋友不一样。有的朋友我知道就会说，我们过去好像有个习惯啊，一位女性特别有知识，特别有学问，那么桃李满门，影响特别大的时候，大家会尊称她为先生。而先生这个词我们知道一般是用在男性身上的，那为什么有的女性能够用到男性的称呼呢？则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些女性她所取得的地位，她受人尊重的程度堪比一般男性，所以呢就可以在这个情况下也叫他们为先生了。就一个普通的女老师啊，比如说一个幼儿园老师，你就不能够叫先生的，如果她是个女性的话，因为她还在各方面还达不到叫做先生的标准。叫做先生那必然是很了不起的，那么尤其女性叫先生，那就她大家觉得她能够对得上男性了。那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很简单，我通常对我而言，传统中文里面之所以叫先生，就意思其实跟老师是一样的。在以前呢，老师跟先生是可以互质的一个名词，你如果能够叫一个女性做老师，你就自然能够叫她为先生，在传统上是这样子的。那么比如说在香港吧，在我的成长环境里面，这就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念在香港念中学的时候，由于我念的那个间是英文学校，那所以我们称呼老师那就必须冠上他的一些的性别的定称了。比如说一个吴老师，如果是个男性我们叫 Mr. Wu， 如果他是女性我们就叫 Miss Wu， 就叫 Miss Wu。 但是如果你在香港当年念中学，念的是中文中学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老师比如说胡老师他是个女性，你也会叫他胡生，因为粤语呢我们把先生是简称为生的，所以我们不会叫胡先生，我们叫胡生。到了我念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念的是香港中文大学，那么在中文大学很多学系里面仍然保留一些过去的老习惯，我们是用中文来称呼老师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很受尊敬的老师，比如说中文系的小思老师啊，他的笔名叫小思，但他本姓姓卢，那我们同学们就算私底下提到他，我们都会尊称他为卢生。楼商她是女性啊，她是女性，但是我们不会叫 Miss Lu， 或者也不会，因为我们中文大学嘛，我们不会叫 Professor Lu 或者卢教授，我们叫卢生，我们都是很习惯的。所以对我们广东，我想广东地区讲粤语的地区，广东广西大概可能也是这样，但以我的经验，在起码在香港，我们叫一个女性的老师为先生，在我们看来是很自然的，这跟性别没关系，他先字面上的意思，他先于我而生，所以叫先生。这位老师不管他是什么性别，因为他教导我，他有资格教我，他就先我而生，那我就要尊称他为先生，跟叫他老师是一模一样的东西。那么可是现在呢，我们又出现了另一种对于先生的用法，这个用法是什么呢？就是一般人因为老师用的太普遍，我们现在动不动都叫老师嘛，对不对？啥都谁都是个老师，那么因此先生在今天被认为是一种带有特殊地位含义的一种尊称，就不是任何一个老师都能够叫先生。比如说我以前讲余英时先生，我们就不会叫他余英时老师。那么而且说实话，当我讲余英时先生的时候，由于我不是他的弟子，我没有机会见过他，所以当我只是在演讲上见，在做观众那么看到他，我称他为老师会让人误会，就觉得他好像是我的老师或者教导过我。那么因此我们又由于他的地位他的学问，我尊称他为先生，那么这就是一个特殊的含义。那在这个意义上讲，你称为一个女性为先生，我觉得好像也是同一回事，就是因为他具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所以称为先生。那么但是在今天的中文语境下，我必须说老师和先生是很混乱的，又在女性身上说这个概念，就会引起很多问题，使你有这样的一个困惑，我觉得是很能理解的事情。那其实这一集我要回应的留言跟上一集还有很多很有趣的留言，我都来不及 一一回应了。那么再做下去这期节目呢，就大一又不用去剪节目了，那就很惨了，对不对？所以没办法，又进入到最后时刻，我们来听音乐算了。直译过来中文就是古铁雷兄弟，蛮特别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呢，我希望我的西班牙文发音不要太糟糕， Hermanos Gutiérrez。 那顾名思义，这个乐队就是兄弟组合，就两兄弟。这两兄弟呢，分别就是一个哥哥加上一个弟弟。那这两兄弟的背景很有意思，他们是瑞士人。这个乐队是好像是1213年吧，在瑞士的苏黎世组成的一个乐队，一个兄弟党。而为什么瑞士人的名字啊，他们你看叫古铁雷嘛，你知道是西班牙文的名字。那为什么会是西班牙文呢？是这样的，他们兄弟俩的爸爸是瑞士人，妈妈是厄瓜多尔人。那厄瓜多尔人那自然讲的就是西班牙文了。然后他们两兄弟在瑞士长大，但是从小就喜欢玩音乐，然后后面呢就开始透过母亲的这个家庭联系背景的关系，逐步的就开始越来越喜欢拉丁美洲的音乐风格，然后就组成了这么一个乐队，这个古铁雷兄弟就是玩奏一种带有拉丁风格的、拉美风格的，跟美国的很奇怪的六七十年代的西部片的电影配乐，特别是所谓的意大利面的西部片，就意大利人拍的那些西部片的那种音乐的那种风格在里头。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如果你喜欢美国音乐，你大概听过有这么一个很传奇的一个音乐制作人，自己也出过专辑，叫 Daniel Lanois， 有点像他的那种感觉啊。然后这兄弟俩组成这个乐队，兄弟俩是有分工的。这个哥哥呢 ，Alejandro 呢，他是弹吉他跟钢棒吉他。啥叫钢棒吉他呢？就你有没有看过一些音乐会上，你会看到有一些吉他，它很跟别的弹法不一样，它是把这个吉他呢，比如说放在腿上面的，或者说是直接放在桌子上的，是打横的那么摆的。然后呢，它在弹奏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如果是用右手弹的话，你就右手在拨弦嘛，但左手会拿着一根钢做的一个小棒子，压着这个琴桥上面的弦。那所以它叫钢棒吉他，就是因为它有这么一个，左手还拿一根棒子在压着它，那么这就叫做钢棒吉他。钢棒吉他的构造的原理和弹奏的方式都和一般的吉他呢有相当大的差异。那它是弹奏出来，也有人叫滑棒吉他，因为它那个棒子还会在这个弦上面、琴桥上面滑来滑去的。它跟美国的乡村音乐啊，还有一些所谓的 bluegrass 的蓝草音乐啊，爵士蓝调都很常见这种乐器。如果你看这些音乐会的视频或者 MV， 你说不定会见过的。那这个哥哥呢就玩的是吉他跟钢棒吉他，弟弟呢玩的则是也是吉他加上打击乐。这兄弟俩的组合很厉害，他们的默契非常好，而且他们两个弹奏的乐器你是有时是听不出来到底这一段是哥哥在弹还是弟弟在弹啊，除非你对这个琴声的认知很敏感啊，就看得很清楚这个唱片的介绍，谁在弹什么乐器，否则你不容易分出来。他们的紧密合作，时间的精准配合度是融洽到一个让人意外的地步啊。那他们的一出来之后呢，就很受关注，得到很多好评。主要是他的音乐呢，一方面很复古，就像我说，让人想到了美国六七十年代跟意大利六七十年代的西部片。同时又带有一种有些迷幻的太空的感觉啊，就比如说像他今年推出的新唱片呢，叫 Sonido Cosmico， 意思就是宇宙的声音。那这个唱片名字已经告诉你这是宇宙的声音，那里面的音乐呢就让人听起来就觉得哇好苍凉，像在沙漠上会听到的声音一样。比如说这张唱片专辑的第一首歌，就是我今天给你听的这首 Lagrimas Negras， 就是黑色的眼泪的意思啊。Lagrimas 是这么念吗？ Lagrimas Negras， 黑色的眼泪。那么我们听这首音乐，你大概就能够理解到这个乐队的风格，我觉得挺好听的，我最近还很喜欢他们的音乐。那么希望你有机会也去在一些平台上面多点发掘他们的音乐来听好吗？